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53集。 哎，你没事吧？ 万飞皱着眉看着他，拿手在他眼前晃了晃。边南靠回床头，万飞估计没法体会他的郁闷，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 算了。 南哥，你是不是碰上个无视你帅气脸蛋的姑娘了？ 没。 那是怎么了呀？ 不知道，我大概有病了。 我什么病？哎，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啊？ 哎呀，靠！你说你有病，我不就只能问你什么病吗？ 边南刚想说快把你脑子里那些草拿出来，手机响了。他摸出手机看了一眼，就盯着屏幕不动了。是秋意。他突然有点不敢接秋意的电话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种想要接近秋意，小心翼翼想要靠近他和他家，却又自卑的不敢动的想法。特别是自己的自卑都已经被秋意看出来了之后。万飞凑过来往手机上看了一眼。 接呀。 边南还是没动，一直到铃声停了他才松了口气。 怎么不接？你俩吵架了？闹崩了？他揍你了？你揍他了？还是…… 电话再次响起，还是秋意。看着万飞莫名其妙的眼神，边南实在有点扛不住，接起了电话。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。 边南觉得自己大概是真的病了，接了电话之后冲着听筒来了这么一句。那边秋意没出声也没挂，他只得继续往下说。 Sorry, that's about... 算了，什么事儿？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Please redial later. 是要说这句吗？ 不是。 二宝要吃蛋挞，让我多做点给你留着。你晚上…… 我不过去了，我在万飞家待着呢。 这样，那行吧。 秋意也没多说别的，挂掉了电话。秋燕一直仰着头看着秋意打电话。挂掉电话之后，他很急切地拉了拉秋意的衣服。 大虎子什么时候过来啊？ 他今天不过来，在同学家呢。你跟我去买蛋挞皮吗？ 不过来啊，他不来吃蛋挞吗？ 嗨，他下次过来吃呗。要不我明天早上再做几个，你去打球的时候带给他吧。 好。 秋燕没跟着他一块儿去买蛋挞皮儿，比起不爱逗他也不是总有精力陪他一块玩的哥哥，秋燕应该更喜欢跟边南待在一块儿。秋意去买了做蛋挞要用的材料回到了家里。秋燕正蹲在院子里玩遥控车，拿车绕着边南送的那个大黄蜂绕圈圈。 明天小涛哥哥会来带你出去玩电动怎么样？ 小涛哥哥不好玩，大虎子好玩。 秋意乐了，申涛跟他差不多，跟边南一比都有点太严肃。秋燕之所以这么喜欢边南，大概就因为边南幼稚，不，有童心吧，对小孩的耐心也比他和申涛强得多。虽然他不太确定边南在想什么，但总觉得边南以后不会再这么总跑过来陪二宝玩了。秋意进了厨房，把牛奶和糖倒进锅里，放到火上慢慢搅拌着等糖化。搅了一会儿他尝了尝，秋意爱吃甜食，越甜越好，不过糖他没放太多，在自己对甜味接受程度的最高限里。糖化了之后，他把锅拿到一边， 转身拿了面粉准备筛进锅里。不知道是不是被边南神神叨叨的行为影响了，他有点心不在焉。刚筛了一下，筛子下边腾起来的火吓了他一跳。退开之后才发现自己把面粉都筛到灶上，火还没关。他过去关掉了火，把面粉筛进锅里，放蛋黄的时候差点又往灶上扔了过去。他啧了一声，放下了手里的东西，撑着灶台吸了口气，慢慢吐出来之后才重新拿起打蛋器继续在锅里搅拌着。秋燕跑进了厨房。 哥哥，好了吗？ 这才刚弄了一小半，还没烤呢。 那你记得留出明天早上的呀，我要带给大虎子。 嗯，记着呢。 哥哥，大虎子下个星期就要开始训练了。 嗯。 他开始训练，我就不能跟着他打球了。 你要确定喜欢打，我就交钱让你跟着那些暑期班的小朋友一块儿练。 不用，学费很贵的，等大虎子有空了教我就可以。他训练的时候我可以去看吗？ 他训练的时候可没功夫理你啊。 我就在旁边看看呀，又不用他理我。 唉，随便你。 边南和万飞蹲在公车站，今天秋意没时间送秋燕过来，小家伙自己坐公车来的。看着秋燕拎着个饭盒从公车上跳下来的时候，边南愣了愣。 还带便当啊？ 蛋挞，哥哥早上做的。啊，万飞哥哥好。 嘿嘿，哎，好，二宝记性不错啊，我就去一回就记得我名字了。吃巧克力吗？哥哥给你买。 边南接过饭盒，打开之后，一阵浓郁的香味立马飘了出来。他看着饭盒里整齐码着的六个还热乎着的蛋挞，心里猛地涌起一股说不上来的滋味，带着点莫名其妙的感动。万飞伸手拿了一个，咬了一口就喊了起来：“ 这秋意做的，哎，挺好吃啊！” 让你吃了没啊？你就拿。 边南还没欣赏够，顿时就缺了一个。一二三，一二没了，一二一二一没了，看着特别不舒服。 哎，真挺好吃啊，你快尝尝。没想到秋叶还挺贤惠的，现在姑娘都没几个这么会做吃的了。 转告你哥，真好吃。 好， 你拿一个吃，剩下的休息的时候吃。 我不吃了，我昨天吃了十个，哥哥不让我吃了。 十个？你也不怕闹肚子？ 他带着秋燕往学校球场走的时候，秋燕心情很好，蹦来蹦去的。他拉拉边南的手。 大胡子，我哥哥还会炸麻花，你去我家的时候让他炸给你吃，可好吃了。 好。 你什么时候去啊？ 我 去有的吃吗？ 有啊，分你一根。 我得吃十根，这一根吃不饱啊。 那大虎子吃不完的都给你吧。 靠，这不是秋意的弟弟，这是边南的亲弟弟啊。 哎。 那你什么时候去啊？ 那什么，我下周要训练了，很忙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呢。 那训练之前去啊。 训练之前吧，事情也挺多的。 边南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他挺想去的，但昨天拒绝了秋意的邀请之后，秋意平静的甚至没多问一句的态度，让他敏感的觉得秋意未必有多在意和他的关系。 二宝，你哥这个暑假很忙吧？ 嗯。 是不是每天都要去打工什么的，都没休息啊？ 嗯，今天晚上他要去学校帮老师弄资料，可忙了。 那大虎子过段时间再去呗，炸麻花挺麻烦的，等你哥哥没那么忙的时候再去吃吧。 大虎子，那哥哥不忙的时候我告诉你。 好。 秋燕开始打球之后，边南买了两瓶水跟万飞坐在旁边看着。 南哥，咱俩是不是哥们儿啊？ 嗯，那必须得是亲哥俩。 那说说呗，你跟秋意怎么回事啊？ 没。 闭嘴，我又没傻透，真当我看不出来啊？平时二宝要让你上他家，你蹬着风火轮就过去了，今儿居然找理由不过去，那肯定是跟秋意出什么问题了。说吧，是不是干架了？要我说，你跟秋意关系再好吧，他也是航运。 你闭嘴。 哎，你不说我闭不上了，别说嘴闭不上，睡觉了我眼睛都闭不上。从昨天到现在，就你这德行我看着都烦死了。你说你平时也不这么磨叽。 你有没有比跟我关系更好的朋友？ 南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可能。我靠，你有啊？ 边南没说话，盯着手里的水。这句话他说出来就觉得不太准确，他跟万飞这种买一送一铁的斧子都劈不开的关系，不是别人能有的。但要说更准确的说法是什么样的，他却也想不出来。反正就是挺乐意跟秋意待在一起，愿意陪秋燕一块玩，愿意在秋意家待着，而且有点害怕这种状态被破坏。万飞扳过他的肩，一脸茫然地盯着他。 你要抛弃我了？咱俩正在说秋意吧，你扯哪儿去了？ 就说他呢。 我靠，你最铁的人不是我吗？你叛变了，南哥，你居然抛弃我要跟秋意混一块儿去。 你能消停会儿先不出声吗？你小学生啊。 万飞猛地没了声音，胳膊撑在膝盖上，盯着球场上跑来跑去的小孩。边南一直在咔咔地捏着手里的瓶子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万飞才转过头，有些不理解地看着他。 我一直就觉得你能跟他这么好挺神奇的，这么上心，感觉比咱俩关系都好了。 你不爽了？ 没，我爽着呢。咱俩多少年关系，那是随便能撼动的吗？这事儿吧，要让咱学校的人知道，你俩得有麻烦。那秋意怎么说也是航运老大呢。 是啊，俩学校干架的核心人物呢。 说话呀。 其实跟咱俩这关系也不太一样，咱俩是铁磁，他不是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就是我挺愿意跟他待一块儿的，我挺喜欢他爸他弟弟，在他家待着，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家。但又担心招人烦，我这是不是小时候在家折腾的落下病了？ 什么病？ 这不问你呢吗？ 我上哪知道啊？哎，比咱俩还要好。那得是亲兄弟了吧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